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各位青少年诸君，今后要叫深谋远虑、品性端正的波布兰，懂不懂啊？ 应该是采花大盗的波布兰吧。 哎，这种无聊的事你怎么会知道？是不是雅典波罗中将跟你说的？ 不是，是仙寇部中将说的。 哼，那种老一辈的顽固死脑筋啊，是年轻变革者背负的宿命。大家一起站起来，把这些老古董老家伙赶进过去的回忆里吧。 那个家伙如果让他生在和平的时代，说不定会跌破眼镜成为一个幼稚园的老师呢。他跟孩子们很合得来啊。 如果波布兰中校会从采花大盗转向成一个幼稚园老师的话，那么雅典波罗中将，你就放弃你的单身主义，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是单身主义不肯放弃我。毕竟我跟单身主义啊也交往了这么久，有点舍不得离开他嘛。我走了。 杨威利在世的时候，尤里安在他的身边看起来比黑发魔术师更像一位具有丰富军事判断力的天才型人物。但是杨死了之后，这个印象改变了，并不是尤里安本身变了，而是看的人本身感情有了变化。他总是抱着一本杨威利语录盛典，展现出俨然像个刻苦耐劳的布道家的一面。话虽如此，尤里安绝不阴郁，同时也不强硬。他跟皇帝莱因哈特那种华丽热力四散的自信无缘，流露出极其自然的风格，逐渐站稳了杨威利后继者的位置。举个例子来说，尤里安他采取以投书的方式发散不满或者任何意见，在这之中有很多建设性的投书，但是也有一些对尤里安个人的恶意批评。不过对指导者的恶言不能公开说出来的社会是个不开放的社会，他谨守杨这个教诲，所以尤里安并没有禁止对他个人的批判或者是非难。会让他产生忘我激励是人们说杨的坏话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卡特罗杰、克罗歇尔等同时代的人都可以证明。 尤里安米兹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话说话，他的发言或者见解全部都是来自杨威利语录里面的话，他无法创造，只是一味的剽窃。只因为他在杨威利之后活了下来，就不当地独占了一切的光荣。 对于这种近似残忍的诽谤，尤里安本身完全不做任何回应，倒是雅典波罗看不惯出来反论。 尤里安米兹不是个作曲家而是演奏家，不是作家而是个翻译家，而他所希望的是成为一个最优秀的演奏家或者是个翻译家。他从来没有隐藏过一次出点之处，所以这根本就不能说是剽窃。世界上没有任何名曲是不经由演奏就能感动人心的。 但是这个时期尤里安还没有碰到可以演奏奏鸣曲的机会，当时他的基本姿势就是等待。 帝国的人民经过了近20世纪的时间，已经习惯过着被统治被支配的生活，政治对他们而言是被迫做什么事或者别人为他们做什么事，所以支持一个比过去做得更好的罗克兰支配体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有一天罗格兰王朝在时间的风化作用中开始走向毁坏的下坡时，那个时候正是民主共和制度体现出它的意义的时候吧。 所以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等待，尤里安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远超过尤里安的预料，早就已经悄悄出动了。10月中旬，突破帝国军的重围自动自发地将物资和情报带到伊谢伦要塞的波利斯、科尼夫一行人，这次又带来了重大冲击的情报。这可以说是五月末告知暗杀杨威利计划存在一事以来一个无形的爆发物。那也就是银河帝国新领土总督罗塔尔元帅背叛皇帝莱因哈特。皇帝莱因哈特在前往海尼塞的途中，为了悼慰战死者的英灵，中途在甘达尔瓦星系的乌瓦西行星稍作停留，这是10月7号的事情。现在这个地方由罗塔尔的麾下阿尔夫雷特·亚罗伊斯·维库勒中将率领着50万新领土治安军驻守在这里。 皇帝莱因哈特在接到完与大清征的时候战死的将兵英灵，一叫到警林司令部的迎宾馆的时候是21:10。22:40，鲁兹还有妙拉辞退之后，莱因哈特在睡魔到访之前静静地看着书。23:30时，怎么了，艾米尔？ 陛下，鲁兹指挥官跟妙拉指挥官说，有紧急的事情要禀告您，可以让他们进来吗？ 微臣惶恐，陛下，恳请陛下立刻准备离开这个地方。那些警备兵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 辛苦你了，妙拉。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也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刚才在基地的内外看到士兵们匆匆忙忙，不晓得在干什么。我想问一问到底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可是对外电话却打不通。为了慎重起见，臣以为陛下还是回到总旗舰伯伦希尔比较保险。 史莱德呢？还有卢肯呢？ 不知道，陛下。不只是这个，我们现在置身在什么情况也都完全不清楚。 照你这么说，只知道目前的处境相当危险而已了。 看来有一个连队的样子。 银河帝国的皇帝跟两名一级上将想要加害他们，光凭一个连队未免也太小看我们了。 失礼了，陛下。 妙拉，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陛下，围城背后的那层皮实在是厚的有点不太像话了。不过说真的，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整个基地都要取陛下的性命的样子。 那么你的意思是指罗泰尔背叛了朕是不是？ 任何贬低损害辽友的话围城实在是不愿意说，但是微臣有保护陛下安全的义务。如果微臣犯了诽谤之罪的话，日后请您严惩。请陛下现在先以您的安全为重。 别担心，不会有事的，艾米尔。朕早就已经决定让自己死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皇帝的陵墓在乌瓦西的话听起来还真是难听啊。假设罗塔尔真的已经造反的话，他的计划真是滴水不漏，不应该说连漏分子的空隙都没有。那么现在朕跟你都不该是自由之身了，不是吗？ 陛下，伯伦希尔已经出动了。我是鲁兹一级上将赛德利兹准将吧？是的，没错， 陛下平安无事。因为有被窃听的危险，我没有办法把这里的情况详细的告诉你，你把你那边的情况传过来好了。陛下，伯伦希尔那边也从地上遭到攻击，现在正在交战中。军事宇宙港现在已经被叛乱部队给镇压住了。伯伦希尔暂时离开宇宙港，在人造湖着陆，在那里等待陛下过去。 车子不能再靠近了，陛下，请往这边走。 陛下，陛下，太好了，您平安无事。 你不是卢肯吗？你怎么会在这儿？ 是这样子的，史莱德中将跟下官同时都接到一通谎报，说陛下已经脱离险境了，后来发现这是谎报之后，立刻开始四处寻找陛下，得到伯伦希尔往湖这边来的消息，就先赶过来了。史莱德中将等人在前面等候陛下了。 那么现在立刻让伯伦希尔出发吧。 不，请你等一下，如果这一次的叛乱行为不是突发性质的话，那么卫星轨道上说不定早就已经有敌人在埋伏了。 鲁兹，你所说的敌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大概也是指罗塔尔吧，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你也同样不把名字说出来。 臣就仿效刚才妙拉指挥官的表现这么说吧，在新的领土上，身为总督的罗塔尔元帅，他应该有保护陛下安全的责任吧。可是居然发生这种事情，臣认为他应该受到批判。不管怎么样，先进伯伦希尔去吧，即使是在地面上，待在伯伦希尔舰内也比较安全一点，对策能进来舰里之后再想。 什么人？站住！ 啊，皇帝！ 看来你多少还保有一点正气的样子。没错，朕的确就是你们的皇帝。你们开枪吧，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莱因哈特·罗格兰，所以杀死他的话，在历史上留名的也只有一个人，那个人会是谁呢？ 陛下， 你们在干什么？皇帝的首级可是价值十亿帝国马克的赏金啊！恳求皇帝陛下饶恕。 你叫什么名字？ 是陛下，是卑职是麦霍夫下士，虽然是被唆使的，但是枪口瞄向陛下实在是罪该万死，恳求陛下饶恕。 好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上士，你能够带我们到伯伦希尔那儿去吧，麦霍夫上士。 是 是，当然没问题，陛下。 那么你可以站起来。 是是，这里有一条只能徒步行走的近道小路，卑职为您带路，请，请。 立即死亡，我还想问问他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人唆使的呢？ 有枪声， 这里。 我留下来阻止他们，你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搭上波伦希尔号。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鲁兹指挥官？ 哎，好歹我也是个指挥官呢，算是一个长官了吧？你怎么可以说我蠢呢？我现在只是在履行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而已。 对不起，但是我也有同样的责任，而且你有个未婚妻在等着你呢，我没有任何负担，让我留下来吧。 你的右手受伤了，让你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 你背负着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的责任，所以我不想再听这种形式论的争论了。如果你再说的话，我就把你的左手也打伤来答谢你。 那么下官也留下来。 不要忘了，你可是亲卫队长啊，你当然要留在陛下身边保护到最后才对。你的好意啊，不，把你们备用的能源夹给我吧。 鲁斯。 是，陛下。 朕可不希望在你死后追封你为元帅，不管多晚都没关系，记住你一定要赶来，听到没有？ 当然了，臣打算活着从皇帝手中接过元帅杖，很庆幸的过去能够跟陛下一起分担建国的苦劳，今后也希望能够跟陛下一起分享安乐以及荣华。 我们快走吧，陛下。 鲁兹，枪无法射击的时候就投降吧，罗塔尔应该知道什么是对待勇者之道。 对方只有一个人，别做困兽之斗，这样你们不会赢的。投降的话，我保证留下你们一条命。 这是个大好机会，让你们看看罗格兰王朝的一级上将是怎么个死法的。不管你们会死还是会活下来，你们就睁大眼睛好好的看着吧。 还没吗？还没吗？布伦希尔还没离水深空。 陛下平安无事。 我答应过你要从你的手中接过元帅杖，看来好像已经无法履行了。如果您要骂我，就在天堂骂我，希望这还是非常遥远未来的事情。 皇帝莱因哈特终于平安地逃离虎口，但是只有一艘总旗舰伯伦希尔脱离了乌瓦西行星。两个之后，这艘旗舰就下落不明。这个消息很快地传到了伊谢伦要塞。 整个历史在加速前进，大家都急着活着，然后急着死去。 怎么办，尤里安？趁这个混乱之际，说不定是一个改善我们所处情况的大好机会。 是啊，我们利用这个好机会。 如果判断错误，这也关系到民主共和制本身的命运。 梅尔卡兹将军，罗塔尔元帅是位古今少有的名将，可是他有办法赢得了皇帝莱因哈特吗？ 这个嘛，罗塔尔那个人地位如果越高，活动舞台越大的话，他就能够相对的充实自己的实力。在战役利普修达特之前，我认为不全然是经验之差才败给他。当然我认为他还是无法比得上莱因哈特的。不过如果这一次他避开双方正面作战，而采取持久战，等待帝国军本队的补给极限的话，说不定还能找出一条活路。 避开正面作战？ 可是姑且不论罗塔尔元帅的才干如何，他对皇帝掀起叛乱的旗帜，他的部下们会跟进吗？ 如果杨指挥官活着就好了。靠自己，要靠自己想，对不对，指挥官？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十月，罗塔尔元帅叛乱的消息即将再度把宇宙带进混乱迷惑的时代。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在乌瓦西行星发生袭击皇帝事件，逼得罗塔尔走投无路。如果是被设计变成叛乱的话，干脆自己真的起来叛乱。罗塔尔终于站起来了。另一方面，鲁兹之死还有接下来的躲避之行，严重的刺伤了莱因哈特的自尊心。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赌上矜持。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